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 Jeffy 啦。 大家好啊。 首先其实都要跟大家讲声道歉先，因为次很多时候我都会想着这个礼拜讲这个题目，一个礼拜应该讲完的了、不过讲完不完不紧要，下个礼拜就讲多两个礼拜了，以为一定讲完的了，但是原来我自己发觉呢，即很多时候我预备了个材料，同埋讲下讲下我又再引申呢，所需要的时间是比我预计呢 是多很 多的。多很多的。次所以次有时呢就说算了，这个礼拜都是讲完了，下个礼拜开个新的题目啦这样。但是后来回去想一想，不行、真是、原来还有很多东西 没讲。其实不要说，因为这些一来是精华来的啦，即是越后的东西呢是越重要的。 是没错。所以呢即是你说我开个新的题目，我第时都有机会讲，咁但即係有时第时又唔知褪到几时啦，係咪咁，所以呢就唔好意思，所以上个礼拜呢其实我都好似俾大家有个印象，就话卒之呢个题目都讲完啦，咁下个礼拜我哋有个新题目。咁但諗下諗下，我就话今个礼拜呢係继续讲咩呢，即係最先就係由所谓第二次分配到公共财，然后就到所谓私有化。然后到呢就是经济民主。是啦，冇错啦。咁其实我都未正式讲经济民主啊 ,Jeffy, 所以咁紧要。 是冇错啦。咁所以都冇办法。咁当然另一个唔好意思啦，当然就係话对于我哋迷米嘅工作人员啦、因为呢其实佢制作我哋嗰个 backdrop 呢都好辛苦嘅。咁不过今次嚟讲呢，即係我就俾咗少少意见啦、就个 backdrop 呢、就係、是、两个。所謂私有化，其實咧應該大啲嚟講叫新自由主義啦、就係 New Liberalism 嘅推手啦，就係、是、戴卓爾夫人同埋列根、美國總統列根，一個咧就係、是、美國嘅第一任嘅女首相，號稱鐵娘子啦、一個咧本來就過氣嘅荷里活嘅牛仔明星，咁樣冇人記得咁滯啦，竟然70歲咧就出翻嚟做總統。咁但係嗰個吊軌嘅地方咧，到今時今日咧，仍然有對於好多人嚟講，特別係右派嗰啲咧，或者係中間偏右嗰啲咧，都仍然覺得咧係列根係一個偉大嘅總統，甚至係應該係最受歡迎。即係當然啦，你講偉大同林肯、華盛頓林肯嗰啲梗係冇得比啦。咁但係即係講近代嚟講，或者你喺二十世紀嚟講咧，咁啊哇，啲人咧就話列根咧就係一個最受歡迎嘅總統咁、樣嚇。咁但係咧喺我哋。即係所謂比較右派嘅角度嚟睇啦嚇，啊 sorry 講錯，左派角度嚟睇，即係左翼嘅角度嚟睇咧，咁、絕對唔係咁一回事啦。其實上個禮拜都有開始講咗啲啦，係嘛 ，Jeffy？ 係 啊， 就係講咧，其實嗰個嘅歷史淵源啦、即係19世紀末啦嚇、即係資本主義咧就蓬勃發展，咁啊出現咗好多呢大嘅資本家啦，係嘛？咁當然就係20世紀初嘅時期，就老羅斯福咧就嚟去打呢、這個。標準石油啦，係嘛？打散咗佢啦。咁但係仍然都壓制唔到呢個貧富懸殊嚇、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差距同埋即係嗰啲有錢人咧就係驕奢淫逸咁啦嚇，所以叫道金的年代。咁卒之咧就後嚟咧就出現嗱，如果即係大家係按照馬克思嘅睇法，但係咧當然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好有趣啊！1929年嘅華爾街嘅臨時咧，你而家諗下就嚟即係100年啦，都90年啦嚇。咁但係咧你睇下。市面上無論是學術界抑或是坊間通俗的書呢或者是傳媒來講呢竟然可以對這個1929年的臨時到今時今日呢都是眾說紛紛的即是說個現象就有在這裡的數據在這裡的但是他那個的誘因、導火線可能都易找一點但是問題我們想挖下去的深層原因呢、深層原因呢原來你現在呢真係我諗隨時可以揾到十幾個理論嘅。 咁而家一般嚟講呢有冇話啲主流 咁先奇怪就冇啊。 都冇嘅。 冇嘅。即係視乎啲咩派別囉。真係㗎咁先奇怪。所以有時即係經濟學嘅嘢即係人類社會呢啲行為嘅嘢集體行為嘅嘢呢、奇怪到人哋成日話蓋棺定論蓋棺定論。咁當然我哋知道啦其實呢個都係假㗎啦。咁秦始皇啊到而家都蓋棺都未定論啦係咪咁但係真係你對一個咁樣嘅現象 都影響全世界的當時嚇，當然影響美國最緊要啦。竟然到而家嚟講咧，係冇一個所謂公論嘅定論嘅。 咁啊奇怪喎，因為咧而家嗰啲經濟譬如嗰啲崩潰啊，即係近來啲大災難，咁其實好快，即係我又唔係話佢哋真係講得啱定錯嘅，但係佢哋就好多人就會即刻好快會有啲原因啊分析咗啊，又話呢個係咩 accumulator 咁樣。 No， 但係嗰個問題我哋你係講一個所謂叫做即係觸發嘅原因啦，因為所謂表面嘅原因啦，抑或係個深層嘅原因啦，抑或係我哋甚至講叫終極嘅原因啊嘛。即係英文咧，其實係 Jared Diamond 喺佢嗰個所謂槍炮。細菌與鋼鐵入面，即係一開頭就提到叫做 proximate cause 同埋 ultimate cause 嘅分別。proximate 就係近嘅，但係近嘅咧，其實就唔係最終極嗰、那個，即係話我呢個表象嚟嘅啫，即係表面嘅原因就咁講啦。咁、但係其實最終嗰個叫 ultimate 啦，終極嘅原因係點樣咧？咁樣樣。咁其實如果 ultimate cause 咧，即係以馬克思嗰、那個分析嚟講咧，就必然啊，就係、是。資本過度膨脹咧，就係、是、生產過剩，最後消費不足，咁所以導致嗰個經濟危機嘅。咁但係右派咧係絕對就唔接受呢個觀點啦。咁佢哋舉出好多種唔同嘅，即係關於個貨幣供應咧，其實佢哋最主要就係同埋政府嘅政策啦。就當時美國聯儲局啊咁樣好多即係利息嘅政策啊嚇、貨幣供應嘅政策咁樣。好啦，咁但我哋唔深究呢樣嘢先嚇、我哋想知道嘅就話三十年代。之後咧就係嗰個所謂後生啲嘅羅斯福啦嚇嘅新政啦嚇，咁其實佢係採用咗英國嘅凱恩斯嚇、John Maynard Keynes 嘅，咁就叫凱恩斯主義。我哋都講過啦，佢金毛大不韋咧就係、挑戰喺主流經濟學即係無論係經典或者係新經典、新古典啊，新古典經濟入面嗰個叫做薩爾定律啊嘛，就係話供應咧自會創造佢嘅需求嘅，咁、所以咧就係、長遠嚟講咧。市場一定會達到一個均衡狀態，就唔會出現咧就話生產過剩啊、消費不足呢啲情況嘅咁樣樣。咁就凱恩斯咧就金毛大不韋咧就提出，係冇錯，即係你話長遠嚟講可能係嘅。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名句啊嘛，佢即係同有啲人傾偈嘅時期咧，佢話 ：Yes, you may be right in the long term 啊，佢哋成日講 in the long term 啊，但係咧佢跟住補一句佢話 ：Bu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all be dead。即係話長遠嚟講，我哋個個都死曬添，係嘛？即係如果你講個 long term 冇意思嘅，咁確實係喎。尤其對嗰啲手停口停嘅工人，喂咩叫 long term 先？係嘛？嗱，你話差依定律嚟講，你話 OK， 我一兩個禮拜之間，即係嗰個生產同個需求脱一節，咁你話呢個係異常啦、叫做即係市場上面嘅一啲嘅即係少少失靈啊，但係呢啲係好。即係少少嘅偏離啫，咁好快就會翻嚟嘅。OK， 一兩個禮拜 OK 啊。咁但係一兩個月又點啊？ 哇！咁啊已經出次啦。 一兩年點啊？咁但係凱恩斯就話俾你聽，就話喂，其實咧呢一個咁嘅 mismatch 咧，即係佢又作咗個 term 啊，就叫做總呢個供應同埋總需求啊嘛，即係叫做 aggregate supply 同埋 aggregate。demand 啊嘛，咁呢個任何學過宏觀經濟學嘅咧都一定識嘅啦，但係佢哋冇諗過咧，就係話其實佢當時就挑戰薩爾定律咧，都係一個好大膽嘅行為，因為喺新古典主義入面咧，佢有一個隱含，其實佢唔係成日講嘅嚇，即係你睇啲教科書都唔一定講，但係其實佢原來背後隱含咗就係咧呢個市場均衡咧係永遠存在嘅，咁你話就算你話 OK， 大家但係呢個偏離咗平衡帶。咁個偏離平衡態咧，呢個短期嘅啫，長期冇問題嘅。但係長期嗰個工人已經 係冇一份工， 已經餓死咗啦嘛嚇、但大家就要明白呢樣，就係呢個叫做時間尺度嘅問題 ，time scale 嘅問題啊，係嘛？但係你好明顯、即係美國嗰個咁樣嘅即係大蕭條咧，我哋係講緊係超過一年甚至兩年嘅蕭條喎，係嘛？即係話講即係賤物就鬥窮人，係嘛？啲嘢越平就越冇人買嚇、因為大量人失業又冇消費力。係嘛？咁你又冇人投資，又冇人肯投資。咁呢樣嘢嚟講咧，凱恩斯就話：喂，呢個係真問題嚟嘅喎。你哋之前嗰啲咩薩爾定律咧，係自己呃自己嘅啫。係嘛？即係好漂亮嘅理論，你純粹係一個智力遊戲嚟嘅。但喺現實世界你睇到唔係咁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佢就要提出政府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調節經濟啦。咁我講過啦，佢可以用貨幣政策，亦都可以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咧，基本上咧就係控制個貨幣供應同埋個利率水平。而財政政策咧，即係一個叫做 monetary policy， 一個叫 fiscal policy。財政政策咧，基本上兩樣嘢，一樣就係税，可以加税減税，同埋咧就係、可以政府嘅開支啦。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啦。咁佢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喺即係衰退嘅時期，經濟下走下坡嘅時期咧，政府咧就應該減税。 係。 同埋咧，咁你話死啦，其實經濟衰退啦，我税收已經好大問題㗎啦嘛，係嘛？我仲減税，咁政府咪一定赤字咯？ 冇係喎，冇收入。 冇係咪啊？係咪啊？咁但係咧，其實海恩斯就話政府係唔應該怕赤字。 哦。 嗱，呢個好大膽啊！當時佢意思即係話，喂，其實拉上補下啫嘛，就算你一年、兩年、三年，即係甚至我逼四年都係赤字，但係政府唔會冧噶嘛。其實你呢個係一個所謂叫會計嘅遊戲 ，accounting game 嚟啫嘛。佢話你而家可能出現赤字，見紅我哋叫做嚇，即係 deficit。但係個問題，當嗰個經濟復甦嘅時期啊，你分分隨時揾翻。 有 得啦，明唔明啊？佢呢個海恩斯就大膽大膽咁遇到啊！但以前咧成日好重視就係嗰個叫做平衡預算啊嘛，即係你知而家我哋曾俊華嗰啲就係啦嚇，平衡預算嚇、最好啊又唔好太多 surplus， 又最好啊唔好太多咩咁。當然啦，其實 surplus 冇人會增嘅，係嘛？即係有即係剩餘，係嘛？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你話，竟然係唔夠喎，即係嚇 deficit 咁樣又咁，但係佢話唔緊要嘅。反而咧，政府咧亦都係喺經濟衰退嘅時期，千祈唔好勒緊褲頭。佢話人民勒緊褲頭呢樣嘢咧就好難避免嘅，因為呢個人嘅心理。但係政府作為一個更高層次嘅一個管治社會階層咧，嗰、個領導人咧應該有咁嘅智慧。就越係衰退咧，就越係大灑金錢，你明唔明啊？咁啊，當其時咧係真係完全係一種我哋叫做離經。半道 heretical 叫做或者咧 unorthodox 嘅講法，咁但係羅斯福咧，即後生嗰個啦，叫做就亦都冇乜選擇嚇，因為舊嗰啲招數冇用啦，咁於是咧就採用咗海恩斯就推行新政，咁啊真係一足之一令到美國經濟咧就復甦啦。雖然亦都有啲論者咧就話美國經濟真正復甦咧都係要因為打仗。即係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嚇，1941年，即係嚇，因為偷襲珍珠港，佢就參戰，咁啊去到1945年，咁樣咧就令到佢大量嘅生產過剩嘅嘢咧，就可以消耗咗佢啦。嗱呢個就用特別用馬克思嗰個角度嚟去睇啊，咁就解決咗呢個咁樣嘅危機，就叫做 over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啊嘛，即係資本過度累積咁啊嚇。咁但係咧，卒之1945年之後咧，其實美國經濟咧打完仗，咁當然係啦，講真，其實當時全世界嘅。主要嘅國家啦嚇，即係唔好第三世界國家有啲可能係冇受戰火直接牽連啦嚇，即係間接影響一定有啊。但係喺參戰國家入面咧，本土係完全冇受到戰火牽連嘅，除咗就係最先嗰下就係夏威夷嘅珍珠港、Pearl Harbor 火爐魯魯Honolulu 嗰度。咁除咗嗰下啫嘛，其實之後咧，其實美國本土何來有戰火牽連啊？所以佢所有嘢都係保存實力啊，係嘛？但係你其他唔係啊嘛，你啊法國啊、德國啊、意大利啊、這個英國啊、日本啊嗰啲全部打到散曬噶嘛，係嘛？咁啊美國出嚟咧係完全絲毫無損嘅。